第106集，我们之间一言难尽。两人都愣住了，回过神后，罗瑞惊讶地望向温小辉。温小辉腾地站了起来，结果因为站得太急了，酒劲上涌，头一时发晕，身体跟着晃了晃。洛毅一步上前扶住了他。 怎么在这里喝酒啊？ 你来这儿做什么？ 我经过附近，突然觉得你可能在这里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果然在。 放屁！你是不是跟踪我？ 为了不被洛毅窃听电话，他都尽量不用电话跟人联系了。 我没有跟踪你，我真的只是过来碰碰运气。罗瑞哥， 你来我店干嘛？你跟小辉不都分手了吗？ 洛毅淡淡一笑，没有回话。 你赶紧回去吧， 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你送，赶紧走，以后你不准再来罗瑞这里。 还是去我那儿吧，你回去又是惹阿姨生气。 温小辉狠狠推了罗毅一把。 我说滚，你没听到啊？ 当着罗瑞的面，他觉得特别丢人。他本来想一直隐瞒的，谁知道这么快就需要向罗瑞解释为什么他又和洛毅扯皮上了。这一下推得着实有点狠，洛毅下意识的一闪，把温小辉闪了一个踉跄，差点扑在地上。洛毅一把抱住了他。 别闹了，罗瑞哥这里还要做生意呢。 知道要做生意你还来？ 回去了。 洛毅扶着温小辉走出了办公室，罗瑞追了上来。 哎，罗毅，我一会儿送小辉回去，我有车。 我和小辉哥的事你就不要操心了。 罗毅转过头看着罗瑞的眼神平静而冰冷，充满了警告的味道。罗瑞僵住了，心脏狂跳数下，头皮阵阵发麻。他头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温小辉说洛毅有时候很可怕，仅仅是那样一个眼神就让他不敢再往前一步了。温小辉怒了，甩手给了洛毅耳光。 你他妈耍什么横？我说了让你滚就是让你滚。 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，但还有几个店员纷纷扭头看着他们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时正巧有人推门进来，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黎硕。四个人都愣住了，店里死一般的安静。 哎，别看别看了，你们收拾厨房去。 店员赶紧去了后厨，黎硕也很快恢复了常态。 哦，我路过，顺便拿块蛋糕。 黎大哥，请进。黎大哥。 这么一折腾，温小慧酒都吓醒了。洛毅冷冷地看着黎硕，没有说话。他显然连表面的客气都懒得装了。黎硕走近了两步，冲洛毅点了点头，眸中闪过金光。 黎大哥，我请你吃饭吧，现在就去。 嗯，好啊。 黎硕看了洛毅一眼。 他不去，罗瑞，走吧。 哦。 黎大哥，我们店的新口味。 我今天是不是来得太不巧了？要不改天我再请你们吧。 没事，就现在吧，正巧我们都饿了。 温小辉拉着罗瑞的手就往外走。 我有话跟你说。 改天吧。 温小辉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店。坐上黎硕的车，车内陷入了一阵难堪的沉默。罗瑞和黎硕皆是一肚子的狐疑。温小辉心情很差，刚才他想摆脱洛毅，现在他想摆脱这辆车。他只想一个人待着，不用跟任何人解释。可惜没有人会让他如愿。 你和洛毅怎么了？吵架了？我看不止吵架这么简单吧。 黎硕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。温小辉扭头看向窗外。 黎大哥，我不想去吃饭了，我喝多了不舒服，你和罗瑞去吧，在路边把我放下就行。 黎硕眼神一暗，突然急打方向盘，把车停在了路边。温小辉和罗瑞都惊了惊，他们第一次感觉到黎硕生气了。 温小辉有些不知所措，他见黎硕面无表情，本能地想远离怒火，于是急忙下了车。下一秒，黎硕也打开了车门。 你在车里等一会儿。我做这种猜测可能不太好，如果我猜错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你和洛毅之间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头？他不是你外甥吗？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 黎硕眯起眼睛看了他半晌，然后轻笑一声开口。 所以你是为了一个小男孩拒绝了我？ 温小辉咽了咽口水，他第一次对黎硕感到有些害怕。黎硕扒了扒固定的一丝不苟的头发，发丝垂下几缕，为他平添了几分野性。 这倒是真的很意外，我一直好奇你喜欢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没想到。 温小辉愧疚地抬不起头来，他并非愧疚于拒绝了黎硕，而是愧疚于自己的愚蠢。他被一个小男孩耍得团团转，甚至错过了可能真正美好的缘分。黎硕双手抱胸，低头看着自己锃亮的皮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再抬起脸来，情绪已经控制好了。 抱歉，失态了。 你没有，是我失态了。我一直在丢人。 别这么说，感情本来就是一件自我的事情。今天我对自己的修养产生一点怀疑了。我居然嫉妒一个小孩。男人总是难免产生争强好胜的念头，这点在事业上可取，感情上不可取。抱歉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 李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当初选错了， 真的很可惜。 温小辉在这一刻意识到，他和黎硕之间真的结束了。以男人的尊严和面子出发，黎硕无法接受自己在他和洛毅这个小男孩之间选择了后者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换作是他，他也无法接受。从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那里抢来一匹好马，和开一个样样不如自己的人淘汰下来的二手车，这是两个天差地别的概念。这种比喻很残酷，很不道德，但这就是男人，他最清楚不过。温小辉说不上心里是什么滋味，有点失落，有点遗憾，有点解脱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觉得能认识黎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让他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完美的人。黎硕把他俩送到了罗瑞家，车一开走，罗瑞就冲着温小辉大吼： 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不和他联系了吗？别这么大声。 罗瑞把他拽进了家里。温小辉看着满屋子少女情怀的粉和蓝，突然觉得特别的温暖窝心，整个人也放松了不少。 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他缠着我，没办法。 这种事儿一个巴掌拍不响。 我也不想理他，甩不掉嘛，又不是我的错。 哎呀，温小辉，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，这是你教我的。你忘了你当初有多难受了？你还和他藕断丝连？ 我没和他藕断丝连，我们之间一言难尽。 哎呀，你别叨叨了，我去睡觉了。你站着。你 温小辉跳起来就冲进了房间，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钻进了被窝。 你不洗澡不洗脸啊？ 不洗，睡觉。 罗瑞看着被子里鼓起的拱包，就像一只把自己藏起来的鸵鸟，他的胸口剧烈起伏着，双目圆瞪。 你他妈窝囊死算了，我认识的温小辉没有一天不洗脸不做保养，比谁都爱漂亮爱面子，被人欺负了从来不哭，天大的事砸到眼前都照样吃吃喝喝开开心心，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。 被子里的人蜷缩了起来，身体有些颤抖。罗瑞咬着牙甩门走了。过了好半天， 温小辉才扯下了被子。他定定地看着天花板，眼眶通红。